梦先跟我往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晚上11:00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不随波逐流，不甘于平庸。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。有原创，大不同。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， 第五名马琛《悸动》，排名不变。 朋友说寂寞了别怕，找个人来牵挂，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呀，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实话。 第四名王胜夫《胡话日记》下降两名。 我想把你忘了，可我怎么也忘不掉，因为我被你关进了回忆的监牢。就算我每日每夜的拼命挖爱情的墙角，是名叫珍惜的钥匙我找不到。 第三名不聊乐队蛇下降两名。 难懂的心理，难懂的真理，我试着寻找雨后的奇迹。不懂的世界，不懂的秘密，我想要知道分开的真理。 二名 S Cream 组合忘记上升一位。By your side 上升八位。 Let you down even if you hurt me, yeah. But I'd be by your side even if you leave me. 想了解更多完整的榜单内容，请持续关注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每周一中午12:00到13:00播出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。 不随波逐流，不甘于平庸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。有原创，大不同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你遇上时，在耳边轻轻敲下，因为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零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彤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哲彤。那些该忘的已经都忘了，忘不掉的也都已埋了，剩下的生活我想不会有什么波澜，所以最近好像连梦都少多了。可你听，这玫瑰却又在梦中绽放了。 So say love, it is a riverThat draws the tender reed. Some say love, it is a razor that leaves your soul to bleed. Some say love, it 小区的保安，我现在在值夜班，现在车辆很多，过年也没回家，挺想家里人的，祝他们吃得好，住得好，身体也好，多挣点钱孝敬父母。我在北京挺好的，同事们对我也很好，领导也对我很好，谢谢他们对我的照顾。 是寂寞，选择沉默，我背背着感情，再度被你冷落，我的心痛无法形容。 在这样的夜里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？ 这里是夜歌， 抓住你的视线。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，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。 过的下雨天，轻盈疯狂的舞旋，有人在弹琴心意间，还滔滔不绝。他走过了下雨天，也是轻盈的舞旋，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。 这是曹芳的一首歌，叫《风吹过下雨天》。在风吹过的下雨天，我看见一个人站在一棵树下面，仰头忘情的呼吸，那陶醉的样子让我有些好奇，于是我轻声地问：嘿，干嘛呢？那位男孩睁开眼却没看我一眼，只是用一种漂浮的语气说：我在享受他们，准确地说，我在分辨桃花和梨花的味道，她们是我前不久同时认识的两个女孩。微微一笑，我溜走了，随手把一句夜歌扔给了她。但愿这首夜歌能飘到那个桃李双雕的人的耳朵里，他听到了，或许还有救。这首歌就叫《好寂寞》。 我愿用真心交换你，偶尔分到你一点关心，就算你不能完全属于我，我也愿意照顾自己。有时爱就是那么近，又怎么也想不到，想不到我竟如此的为你执迷，也想不到 相遇，

却不善表达我的爸爸。 真的，回忆吗？回忆不具有任何力量。有句歌词说，心都是冷的，全都是假的，只有眼泪是真的。在这一刻，我们体会到，孤独是真的，眼泪是真的。 就很满足，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，我的痛苦你不清楚。跟我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，到底是你的全部还是你的宠物？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，如何相处 在你心里了。 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， 一晃就是二十年，只有饱尝熟香烟一些老音乐。我穿你爱上这一双迷人鞋，那太值得怀念的那一年，那太值得珍惜我们之间。有些愿望希望实现在有生之年，保佑我能有天越过那片海岸线，保佑我能有个桥和我们再遇见，保佑我到最后还能认得他的脸，保佑我他不会比我难过，希望他能比我更好过。我住在巷口那间二十八号的房间，我对窗瞭望就是一片海岸线，旧房子也就一晃就是十年，只有饱尝熟香烟一些老音乐。我宠你爱守着一双女人鞋，那太值得怀念的那一年，那太值得珍惜我们之间。有些时间在有生之年，保佑我能有天越过那片海岸线，保佑我能有个桥和我们再遇见，保佑我到最后还能认得他的脸，保佑 我听见身边的树在这样叹息，我笑着对他说，你别叹息了，你和我差不多大，只是比我高一些而已。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属于你我的午夜。 C'est la vie, have your leaves all turned to brown, will you scatter them?Around you, c'est la vie. Do you love? And then how am I to know if you don't let your love show for me, c'est la vie.Oh 个地球外还有个你。 时差不是距离。 当世界下着雨，我在这里。 天气不是问题。 在人海中， 人海之中，只要有那条无形的电波牵着我们，一切都不是奇迹，一切都是奇遇。 We'll have a world away， 让我坐上漂浮地铁走下去，也想着你。We'll have a world away， 时间带走一切，但是抛下一个谜，他要我乘着风。 这里是夜歌，在一起。 在空中最后的拥抱，那是终点也是起点，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，生活中总有一些惊奇的相遇，比方说我遇见你，温柔的眼睛总出现在我梦里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。这些歌词听起来是那样的矫情， 我不想让告别的话像些歌词一样，我只想重复最后一句，如果你还没有办法相信，没有办法相信在这样一个寂寞的夜里有一个朋友还依然惦记着你，关心着你，没关系，我会安静的离去，安静的离去。 孤单是一场病，你夜色的眼眉勾起我昏迷最不羁的心，我不忍入戏太深，我情是人言可畏，绝对的蝴蝶在绝对的时候绝对的寻找完美，只是你不该，只是你不该，不该让你的美丽感染了人群，又那么坚决地离开，只是你不该，只是你不该。四月一日的航空，天空下起了雪，是闹了点，眼泪是咸了点，笑容是淡了点，相见是晚了点，离开是早了点，翻云覆雨的时间，茫然的画面依然是你的红颜，只是你不该，是你不该，不该让你的美丽感染了人群，又那么坚决地离开，只是你不该，只是你不该。四月一日的航空，天空下起了雪，只是你不该，只是你不该，不该让这场风雨过早的降临，没收了我的记忆，只是你不该，只是你不该。四月一日的航空，天空下起了雪，四月一日的航空，天空下起了雪。 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，回入云端。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带来你。